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3集《女色》一。沈府家宴中的这桩丑事到底是没有流传出去，然而所说的流传也不过是在百姓之间，至于世家大族从来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位夫人当个笑话说给那位夫人，私底下其实早早的就传遍了。而沈老夫人自作聪明的那番话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，若是不按照她自己说的办吧，便是明晃晃的打脸，若是照自己说的做，赔上一个最优秀的孙儿，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甘心的？不过因为这事儿，大房和沈老夫人算是彻底闹僵了。原先不过是二房三房之间的疏离，可是家宴上沈老夫人那微妙的态度，终究是让罗雪燕和沈信如鲠在喉。他们本就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人，干脆也抱胸看起好戏来了。沈源和金楚楚醒后，金楚楚自然又是哭了一回，只说是被沈源扯进去的。沈源大怒，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晕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和金楚楚躺在一起，他想不起来这些事儿，指不定金楚楚都还是完璧之身呢。然而金楚楚到底是不是完璧之身一点儿也不重要，当着那么多贵夫人的面被大家看到了香艳的一幕，金楚楚的下半辈子也就完了。或许是因为此事受了刺激，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，金家兄妹一改往日的温和柔顺，咄咄逼人，非要沈源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而沈老夫人先前也说了，如果是沈秋便能成为沈府的大少夫人，如今变成了沈源，自然而然的金楚楚就该成为沈府的二少夫人。沈老夫人的算盘打得精妙，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？沈源是她最出色的孙子，却要娶一个蓬门小户出来的姑娘，当时就找些推辞的借口。金冠生看着斯斯文文，骨子里却是精明无比，二话不说就要带着金楚楚见官，还一封家书送回苏州。苏州那头的人听了气愤沈老夫人心口不一的做派，带着人马就要上定京讨说法，竟是要和沈家耗上了。原先的同盟一招便破裂，沈老夫人整日都在府中大骂金冠生两兄妹白眼狼，金冠生两兄妹也明朝暗讽沈老夫人为老不尊，沈府里一派乌烟瘴气。沈源也是恼怒得很，但这事儿闹得太大，总不能直接把金楚楚给杀了，那么多夫人的眼睛都看着，金楚楚一旦出事，谁都会怀疑到他的头上，况且金家人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不管外头闹成什么样子，沈府西院都是院门一关，大家还是一派其乐融融。沈秋当日本就没有喝醉酒，不过是沈庙让他装醉，至于后来为何沈源就和金楚楚滚在一起，沈秋也不知道其中原因。虽然沈庙不肯告诉他，也威胁他不准告诉沈信夫妇，沈秋却也能隐隐猜到什么，再回府时连荣锦堂也不肯踏进一步了。屋里沈庙坐在桌前给厨房写方子，清楚楚如今想要再来巴结大房是不可能的了，因此他也没有必要每日去练进场盯着了。不过沈信和一众小兵们都巴巴地盼望着沈庙做的点心羹汤，沈庙懒得亲手做，便写了方子交给厨房，结果每日都被盛赞，那些小兵对他简直比对沈秋还要尊崇。罗雪燕也问道， 娇娇何时知道那么多方子的？莫非是对下厨有心知？ 沈妙就含糊地应对过去，她到底不是那种甘于洗手做羹汤的温顺妇人，只不过前身为了讨好许多人，也曾纡尊降贵同御厨讨教些菜色的做法，只是无论他以前做得多好，被讨好的人也不曾因此而动容，反而是现在 沈妙摇了摇头，这大约就是说讨好人和讨好畜生是不同的，有的人懂得感恩，有的人只会恩将仇报。白露将沈妙写好的纸拿起来晾了晾，就起身往小厨房那头送去。眼下西院吃饭都不和东院在一起吃了，直接开了小厨房，这副做派明显就是不信任东院。 听说今儿个表少爷又和老夫人吵起来了。 惊蛰一边替沈妙收拾着桌上的纸墨，一边说道， 似乎金家人也已经在路上了，老夫人眼看是拖不下去，着急了吧。 该说的都说了。沈妙端起茶抿了一口，表哥是聪明人，总不能白白的被人占了便宜。 表少爷也真够狠的。 谷雨也开口道， 眼下整日拿报官要挟，明知道二少爷方回京赴任，这要是报了官，二少爷的官路可就毁了。奴婢看这回二少爷是少不了得娶表小姐了，这还得多亏老夫人谨遵老太爷的家训。 说到最后，尾音忍不住高高飘起，强子按捺着心中的欢喜。沈老夫人的做派让人觉得犯呕，如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怎么不能让人大快人心。 不过表小姐这样费尽心机嫁给二少爷又有什么好，老夫人与她撕破了脸，二少爷心中也是不喜，便是嫁到府上也定不会恩爱，表小姐这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吗？ 清楚楚嫁的不是人而是银子，既然如此，喜欢不喜欢，恩爱不恩爱，又有什么区别？沈妙微微一笑道，前生清楚楚嫁给沈秋，沈秋待她也不错，可她最后还不是将沈秋害成了如此地步。对于金楚楚来说，只要能往上爬，对方是谁并不重要。 说起来， 谷雨撇了撇嘴， 表小姐想害大少爷，如今让他这么好端端的嫁进来，真是让人不痛快，毕竟这件事都是因他而起，怎么恶人都未有恶报啊。 沈妙打开窗户看着窗外说道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谷雨眼睛一亮， 姑娘还留着一手。 跟着沈妙待得越久，对于沈妙的手段见识越多，谷雨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若是从前，他大约还会惊异沈妙的凉薄与狠毒，可是一桩桩事情经历下来，对沈府其他两房的人真是一点好感也没有，那些所谓的同情和怜悯早就不翼而飞了。让他们哑巴吃黄连只是开始，金楚楚算计大哥在先，他以为他就能逃得了吗？金哲和谷雨目光闪闪地看着沈妙，沈妙摆了摆手，先去把给福儿的银子结了。沈老夫人最近忙于应付金楚楚和金冠生两兄妹，对于家宴那日最后为什么换了人，倒是完全顾不上去查明真相。福儿迟早都是要被嫁给管事家的独眼龙儿子的，再多给些银子，想法子助他逃出沈府就是了。谷雨接过银子笑道， 哼，奴婢晓得了，表小姐身边的丫鬟也送一份银子过去对吗？ 不错。沈妙满意的点头，咬人最疼的是养在身边的狗，就像前生的小李子一样，他曾在这上面吃过亏不要紧，得来的教训也可以用作他人的身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